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酝酿，第二十集。本来担心这位业内很贵的导演会发飙的林金武，擦了擦头上的冷汗，一边陪笑，一边看到自家的小厨娘仍然处在放空状态。 过来！ 休息时间，忍无可忍，上前把他拉到没人的角落。 你最近状态怎么回事？齐家回来后就这样，动不动就神游。齐家给你的钱只够你少还一年的债而已，你别忘了你屁股后面的事儿。这种态度做菜，迟早会闯祸的。你真要烫伤了，你以为公司会继续给你发全额工资吗？啊？ 热锅热油，切菜的刀，每一样都得小心对待。林金武最近看着迟志涵切菜就心惊肉跳，偏偏迟志涵这丫头认错态度特别好。林金武一通脾气发完，见迟志涵一脸愧疚地低头站着，一下子就没了火气。林金武为难地咂咂嘴，又斟酌了一下。 我没女儿，这有些话呀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。你是喜欢上启鹏了吧？哎，你这丫头真是，你条件哪里差了？喜欢就说呀。我看她在访谈节目上提到你的时候，这表情也挺柔和的，不像是对你没意思的样子呀。啊？ 迟志涵眨眨眼，问了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。 老林，如果有人求你救他一命的话，你会不会救？ 林金武很捧场地演绎了一把呆若木鸡。 也不一定一定得是你救，但是你要是同意救了，万一没救活怎么办？ 迟志涵继续这个莫名其妙的话题，问得七零八落的。 你当年让我签了你的时候用的台词就是救你一命啊，我这不是救了吗？ 啊？ 这回换成了迟志涵傻眼。 你那会儿走投无路，第一次面试又没通过，不是跑到我面前又哭又闹又下跪的让我救救你吗？ 林金武敲了敲迟志涵的脑袋。 嘿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，你现在想不起来了你？ 这跟迟志涵现在说的救不是一回事儿啊。 求助的人通常都是急需帮助的，能帮就帮一把呗，哪有人真的就把命压在你身上的？充其量你给别人一个机会，能不能把握住啊，那就是那个人的事儿了。 林金武看脸迟志涵。 哎，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 那万一给了机会对方很努力还是失败了呢？ 迟志涵不依不饶，林金武终于被逼出了火气。 你他妈机会都没给，才更没人性吧？都还没开始的东西，谁知道会不会成功啊？ 就给有钱人做了两个月菜，怎么说话都那么哲学了？话糙理不糙，虽然不至于醍醐灌顶，但是他迟志涵真的是那个连机会都没给的没人性的家伙。四个月齐家人没联系他，他也同样没有找过齐家人，哪怕只是问一下齐城好不好，万一已经找到了可以治疗他的人那该多好。摸出手机之前，迟志涵突然想起了林金武刚才说的齐鹏。 老林，齐鹏那个笑话真的不错。 这下是真的笑出了声，还表情柔和。想到齐鹏和赵医生拿着碗蹲在帐篷里面汗流浃背灌甜汤的样子，迟志涵又忍不住笑意，拍了拍林金武的肩膀。迟志涵找了赵医生，电话只响了一声就被接起来了。迟志涵被赵医生急切的一声喂吓了一跳，愣了一下才自报家门。 我是迟志涵。 我知道我知道， 我就是想问问齐城还好吗？ 赵医生的急切让迟志涵觉得有些不祥，问的时候语气不由自主地开始小心翼翼。 你走了以后没下过床，迟小姐考虑好了没有？ 四个月没下过床？ 那个方案可能非你不可了。齐城不同意我们去找你，他最近发病期间性格敏感多疑，说真的，我们也不敢瞒着他来找你呀、万一被发现了会遭上加遭。齐城对你用了感情，类似于壁橱里的伙伴那种，你明白吗？你们之间的共通点似乎无法替代。病得久的病人真的是医生最怕的类型，怕什么他们就做什么，这样对池小姐确实不公平，所以我们也没有立场打电话再找你。你这电话真的打得太及时了，我现在走投无路到就快要同意齐城转院了，其他的我都不说了，我就想问问你考虑好了没有。 赵医生问得小心翼翼，事情发展成这样，他是最大的责任方，谁都没想到到最后齐城的治疗会变得非迟志涵不可。心理病患一旦产生占有欲，那个他希望占有的对象其实是有危险的。虽然齐城所有的测试都证明他没有任何暴力倾向，但是目前已经能看出来，一旦迟志涵退出，齐城会采用对自己消极的自虐方式。总不能让一个24岁的女孩子扛着这么大的压力和危险参与治疗吧，给再多的钱也不可能。赵医生没这个脸开口求迟志涵。四个月了，其家人一直在煎熬中，赵医生也变得越来越自责，不应该用这样冒险激进的方法的。 在你回答之前，我还有一句话要问。他对你有占有欲，治疗一旦开始你就不能退出。 迟志涵眯着眼睛看拍摄现场的人忙忙碌碌，刚才被他笑话了的林金武现在买了一堆饮料挨个分发，看到迟志涵的时候还对他挥了挥拳头。迟志涵的世界离开了两个月仍然有条不紊，而这个世界当初也是他哭着跪着求来的。那个人在床上躺了四个月，气呼呼地告诉他自己不是流浪猫。那个人对他产生了占有欲，一个心理病患对一个正常人产生了占有欲，他这个正常人应该感觉到危险。可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很冷静地在问， 赵医生，这治疗方案的成功率是多少？ 如果你不参与，成功率是10%，如果你参与是40%。 赵医生， 赵医生那边隐约有护士叫他的声音，能提高4倍， 我试试。 迟志涵在赵医生再次说话前脱口而出，三个字说出口了，迟志涵突然吐出一口气。四个月了，第一次感觉到轻松。齐城值得这个机会，回到他迟志涵这样的现实世界，有条不紊的，并不完美，但是仍然给人希望的世界。团圆暖锅被瓜分前，迟志涵拿手机拍了一张照，发给了那个他无数次想发的号码，用了假装若无其事的语气。 之前答应要给你做的暖锅，想吃吗？ 对方没回。下午仍然是美食视频拍摄，几个小时忙完，再看手机，上面已经有了一条短信。齐城的一个字， 想。 迟志涵就这样莫名红了眼眶。回洋房比想象中简单，来接他的人是齐鹏，看到迟志涵的时候弯着腰握着他的手， 谢谢， 一直说谢谢 谢谢， 眼眶通红， 谢谢。 经过的林金武看到这一幕吓得几乎原地起跳，这样的治疗方案说得好听一点是让迟志涵参与，说得难听一点是禁锢。 没有人要求他迟之寒，是他自愿被禁锢。尤其是打开那扇门，看到仍然一片漆黑的房子的时候。 你这样怎么吃暖锅啊？ 屋子里一如既往的闷热，暖气开得很足，房间里长期没有空气流通，有一种腐朽沉寂的味道。齐鹏说，齐城不允许人开窗，也不准人开灯。 他快烂了。 齐鹏形容完后，气得眉心都在抽。治疗之前，齐城还愿意做一些表面功夫，起码看起来十分配合。治疗之后，倒是把他的小脾气给养出来了，自虐的时候像个发脾气的孩子，偏偏还碰不得。 晚上继续喝粥吧。 迟志涵一个人在黑暗中下了结论，摸索着跌跌撞撞地找电灯开关，第 N 次在空旷的地方撞到不知名的东西后，迟志涵终于忍不住嘀咕， 当时装修是谁设计的？为什么进门的时候没有开关啊？ 我关了感光灯的电闸。 粗粝沙哑的，像是一辈子没说过话的男生突然在黑暗中响起。迟志涵石化了。 夜灯开关在我床右边的墙上，边上有台阶。 你不是哑巴？ 迟志涵震惊了。齐城似乎不想回答这个问题，一阵沉默。 你不是哑巴，为什么从来都不说话？ 迟志涵简直想死，想到之前自己还那么体贴地让他敲床头板，结果他会说话。 你让我敲床头板就够了。 委屈巴巴的声音因为很久没开口，最后的两个字哑得几乎听不清，也终于让迟志涵反应过来他是个病人。迟志涵摸黑走到床边，开始摸墙壁，接着很不出所料的被台阶绊倒，直接跪在床边，顺便擦到了床板。跪下来的声音很响，迟志涵揉着膝盖半天回不了神。 我说了有台阶。 齐城在床上动了动，离得很近，迟志涵听到他的喘息声很重。齐城又动了动，终于撑着坐了起来，黑暗中看了迟志涵一眼。只是这样的动作他大概花了十分钟，喘得像是坏掉的手风琴。 我是不是靠太近了？ 意识到自己就贴在床边，迟志涵终于发现齐城的喘息可能不完全是因为体力问题。齐城没回答，老年人一样摸索着，按亮了床边的开关，就像是默契多年的朋友那样。灯光一亮，迟志涵迅速低头，而齐城用了和之前完全不同的速度钻回了被子。被子里的人不是在喘息，简直像是在发抖。 我已经走远了。 迟志涵站到了客厅中央，双手举成投降的样子。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